静态。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与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去配音，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i there, I'm David. Well, Happy Lantern Festival.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e in English. 谢谢 David 老师，欢迎欢迎啊，你看在咱们今天工作日的时候还赶上了元宵节，在这里咱们代表节目组 yeah, 祝各位听友Happy Lantern Festival, yeah,、right. 元宵节快乐。 Happy Lantern Festival. 过完元宵节以后，咱们就真的要收收心，开始新一年的征程了。好，在我们动画去配音的课堂呢，咱们回来新年归来以后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深耕一部动画片，那就是年前我们教给大家的《马达加斯加》。 Madagascar. 对，这部影片呢非常有趣啊，有很多丰富的人物的群像，有很多精彩的对白，有很多有趣的情节，非常适宜啊进行配音的入门学习。 嗯， 之前呢我们见识了动物园的那几大主角啊，狮子 Alex 和不安于世的斑马 Marty。 嗯， 还有这个长颈鹿啊，还有这个河马呀等等啊，他们也是好友帮，对不对？ 是啊， 所以这个马达加斯加很像是一个迷你的 Friends 老友记了。 嗯， 既有动物园里的老友帮，也有那什么呀，企鹅老友帮。 嗯， 这企鹅帮呢，就是今天啊咱们要学习的或者是一个精彩片段的重点吧。 是啊， 他们特别怎么样？特别 well organized。 Well-organized, 有组织，有计划，有策划，有头脑。 And a conspiracy. 有密谋。 Mm-hmm. 是吧，今天我们要去见识一下企鹅帮的这个风采啊。好，不过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来进行配音环节展示。 好 ,Showtime。哎，这准备了整个一个新年，很多同学啊今天第一次参加，哎，我们都来听听看啊。上次那个情节 ,Hi, I'm from New York.狮子 Alex 跟这个狐猴们打招呼，初来乍到，我来自纽约，想跟你们问个事儿啊。 是 这个情景，来，我们有请出第一位同学郭林。 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 I really appreciate it. Hey, hi. We just got in from New York, and we a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because we've been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and nobody's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好，谢谢。邀请老师点评、 嗯、啊，同学这个读的时候呢，这个非常认真。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要注意的是要把语言的节奏拉动起来，要把这种欧美语言表达的开放度打开。比如说 ，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 Really appreciate it. 啊，那种力量啊，那种节奏感要出来。另外呢，后面的句子当中呢，我们 Because we're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nobody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这种节奏要出来，好吧？ 嗯，有轻重缓急，有节奏啊， 对， 还要再拉动一下，要稍微强烈一些。Cathy, 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 I really appreciate it. Hey, hi, we just gone from New York, and we'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because we'll be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and nobody's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好，谢谢 Cathy、 嗯、 Cathy 配的是 Alex 狮子，但是他配出了企鹅帮的感觉。 对，要注意的是连读 Hey, hi, we just got in, 注意这块 got in from New York, and we a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要注意 we've been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in the week, 这块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语调的控制啊，升降调，就是我们其实感觉就像唱歌一样，一定要有语音准啊，要把这点把握好就更好了、嗯、尤其是关键词。 哎 ,Cathy 的语调啊，语音语调呢还不够清晰，它的强弱重读呢还不够层次分明。 嗯、 好，语速呢稍微有点快，然后后面呢稍微有点听不清楚，有点混淆哈、啊。 是。 但是呢可想而知他这个舌头已经练得很溜了。啊、还要呢在这个层次上进行分明一些。 嗯，是的。 接下来是韩月雅。 Yeah, 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normally run around here, but obviously there's been some sort of major screw up, which is cool.So, if I could just point it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or just, where, how did you? What? spider, my back. 后面是亮点。 对，这个同学非常的棒，他敢于挑战这个段子，说明他真的下了功夫了啊。而尤其是那个最难的地方，他也读得非常的清楚啊，这里我觉得非常的好。然而呢，在语速快的句子当中，我们追求的是慢啊，要把里面的重点部位的单词充分的体现出来啊。I don't know how things, yeah, I don't know how things normally run around here.But obviously, obviously 这样的单词是要读清楚的。Obviously, there's been some sort of major screw-up, which is cool. 反而在当中 cool 这样的地方，我们整体在快速中一定要求慢。 嗯， 这一段讲的就是一定要在语速上要有一个平衡。 嗯，我们是要挑战快的，这没问题啊，欢迎大家多挑战。一边挑战呢，要在快中有慢，在不清楚当中要有清楚。 嗯、是的。 无论怎么快，最后呢，你的目的是要让别人听清楚你在说什么。 关键词， 哎，关键词要通过重音来凸显， 对， 要通过音调来凸显。这里啊，大家要着重把握一下。君 ，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hitting up. I really appreciate. Hey, hi. We're just gotting from New York, and we'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because we've been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for.Hours and nobody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嗯，这个同学呢，他这个在表达当中呢，要希望能说得更好的，一定要把情感调动起来。情感是色彩啊，你构图好不行，你还要一定要色彩的搭配啊。所以我希望呢，你在说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啊。一定要有一种热情感啊，在里面。这样的话呢，别人听到你的话呢，会感觉到嗯，这个人啊很棒啊，我愿意帮助他啊，希望加点颜色吧。 我们对你严格要求啊，严格要求，好不好？就是呢，不要像在念书念稿一样，要像在说话和表演一样。 是的， 要调动情感。克里斯 ，Brian。 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 I really appreciate it.Hey, hi, we just got in from New York and we a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because we've been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and nobody's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清楚。 嗯， 清楚。 对，挺清楚的啊。啊，这个同学在读的时候呢，字正腔圆啊，非常的好。啊，注意一下，把关键词再更突出一下，并且给关键词加一些语调，音的高低，音是立体的。 嗯， 每一个单词都是立体的啊。 他比上一次有了一些进步， 是的， 不错，真的不错。 嗯，加油吧，越来越好。 草莓宣言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 I really appreciate it. Hey, hi. We just got in from New York, and we a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because we've been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and nobody's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注意 show up。不是 show up 啊，读音千万不能读错了。 对，是的，这个同学他需要在听力上下功夫，口语其实是依赖于听力的。你的大脑当中一定先有正确的听力信号，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发出正确的听力信号，通过口腔肌肉啊。所以我觉得你在听的阶段是要下足功夫的，可以反复精听。 个别单词 supervisor 啊，不是 supervisor， 是 supervisor。 supervisor。 对了 ，Judy。 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 I really appreciate it. Hey, hi. We just got in from New York, and we'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Because we'll be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and nobody's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虽然他这个快呢，但是你能听得清楚他在说什么。 嗯、是，对，我们主张大家呢要把那种很 generous、很 open、很 shiny 的感觉拿出来，因为 Alex 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天天都在外面 show time， 所以他就是那种很开朗、很 open 的感觉。大家读他的句子，其实对自己把握英语文化有好处。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哎，那种感觉啊，就是非常的有开放、有接受的那种感觉。大家可以，我觉得在听的时候呢，把这个好好的去研习一下。 哎，他跟人社交是很收放自如的， 收放自如， 是就是这种感觉。Lifelong learning. I don't know how things. Yeah, I don't know how things normally run around here, but obviously there've been some major screw up, which is cool. So if you just call more towards a ministry office or just.Well, how do you do? Wow! Spider on my back! Lifelong Learning 真不错 啊！ 你作为一个领导，你看看你如此的释放自己， 真好， 在我们的节目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是，确实是。啊，而且我觉得在自己的这种情感把握上非常的精确啊，非常细腻啊，然后多练几遍，好，多练几遍，读的不清楚的地方自然就清楚了。尤其是我们要读快，一定要学会弱读。弱读呢 ？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it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or just so if you could 读成 could, just 读成 just, point us 读连读 point it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Administrative offices 两个单词当中的 office 是要音向上拉一下的，以突出这个单词最终的目的落地在这个 office、or just、后面的非常好。 有时候情感到了嘴没跟上啊，你看你的这个唇舌的配合就还不够流畅，哎，唇舌 多练练就好， 对，不够流畅，这个简单多练就行了，一直要把那个舌头捋直了。好，接下来一位是流氓兔阿苏。 Yeah, thanks a lot guysThanks for waiting up. I really appreciate it. Hey, hi. We just got it from New York, and we look for supervisor because we'll be sitting on the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and nobody's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哎，感情到位啊！ 哎，不错，豁然开朗哈、啊，一下子声音就亮了，也开了，也向上了，非常的好， 非常好啊，这个很好，微笑。 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 I really appreciate it.Hey, hi, we just got in from New York and we'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because we've been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and nobody's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我们说这个同学说的，他也试图把他说的极为清楚啊，非常好。要想这个我们说把这个英语的感觉说出亮点来了，第一步其实不是发音啊，也不是我们说的这些语音语调，而是要把嘴张开，声音放出来，让自己感觉到自己怎么样的口腔彻底打开，音量非常的怎么样呢，哎，非常的通透啊，这个呢是第一步。所以讲英语的时候呢，气息、我们的口腔打开等这些其实是很关键的。 哎，口腔要打开，你的吐字才会清楚，你的发音才能到位，是不是同学们？咱们现在就从练习说汉语的时候就把口腔打开，好不好？ 对，是的。 哎，好。D1CH。 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yeah, 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normally around here, but obviously there's been some sort of major screw up, which is cool. So if you just point us toward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 or just, wow, how do you do? Wow, spider on my back. 这个外国人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啊，最喜欢听他这样的人说话了。哎，又有很好的连读，哎，又有那个语感又很好。 这位是不一样的人哦，不一样的感觉哦， 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 啊、 非常好，对、我觉得驾驭能力很强啊， 跟他平时的勤学苦练真的是分不开的， 对，这人能听出有功夫啊，啊，有功夫， 得到老师的表扬了哈。D1CH 你加油。小白英子。 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yeah, 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normally run around here, but obviously there's been some sort of major screw up, which is cool, 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or just the, well, how they dospider on my back. Wow. 他的这个语言流畅感很强，他就算是有一个地方，有些地方没有吐清楚的，他都能自己圆回来。 哎，整体感觉非常的好，就是说他其实他对整个自己讲英语是能控制住的啊，他能控制住，而且能驾驭啊、相信这个就是我觉得啊，大家练呢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啊，是我们一个家长提出来，叫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这功夫到底在哪里？两点，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后面这读英语读得好听的同学是怎么回事。第一是超强的听力，他的大脑的这个信号准确；第二是口腔肌肉跟得上。对，两个都需要反复的磨和练。 你看，两个都是可以反复磨和练的。 对，这俩都不是说快速能成型的。 一个是脑中的听力信号接收要准确， 要准。 哎，不然你说老师这个"ふ"跟"ふ"，我怎么都听不出来区别呀、啊？那不行。 对。 哎，对不对？然后就是口腔肌肉的 对 训练啊，唇舌的配合，每个音每个音要练。你看，咱们以前的金牌音标课程让大家练了这么长时间了。 是啊， 都是在打基础， 都是打基础， 就跟那练武功一样，你不蹲马步行吗？ 对、 你上来就比划腿脚行吗？ 对， 踢完别人一脚自己飞出去了。 你看看这不行、嗯、是不是？好，咱们新年继续学起来啊。这个呢大家听得很过瘾，下一周你就可以摩拳擦掌的自己也来上场了、 嗯、 登台亮相了。 对， 好，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我们为大家精选的这个片段呢，是出逃动物园的这一群呢被怎么样啊，装上货轮运送到了非洲的自然保护区。就在这个海上他们飘啊飘啊，旅途中一边呢是关在笼中的狮子和斑马开始赌气争吵起来了，开始互相责备说、嗯、就你啊，就你这些什么这不经大脑思索的行动让我们大家都陷入今天这个境地。 嗯，是、 啊、另外一边呢是神勇的企鹅帮非常冷静周密缜密地制定各种对策要劫持货轮。 是、 啊，所以啊，今天这四个企鹅帮的表现是重点和亮点啊。 嗯，没错。 我们要让大家通过深入进入他们的对白，让你在配音当中成为他们。 嗯 ，the one and the only。 这四个人各有千秋，比如说绝对的领导者 Skipper， 那是说一不二，干脆利落。 Tomograph。 智囊团 Kowalski 负责出主意的。 是啊， 智谋老谋深算，能动刀就不动嘴的 Rico， 好， 是负责执行的。还有那个矮胖温柔的 Private， 基本上没啥事儿啊，就去，去看个门啊，就是他了。好，这四个，哎，很有意思。来，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情景学习。 Progress report. It's an older code, Skipper. I can't make it out. You higher mammal. Hmm? Can you read?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Chi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Africa? That ain't gonna fly. Rico! I was the star in the greatest city on earth. Guys, a king, okay, loved by my people. Let's just be and simple. You ruined everything. Love? Guys, if guys, the people loved you, it's it only because they didn't know the real you. 层次鲜明的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企鹅帮。他们的开始制定对策了，中间大家听到那些拳打脚踢什么瓶瓶罐罐碎的声音都是他们制服了这个船的船长，成功的劫持了这艘船。我们还要把马达加斯加继续讲下去，所以大家尽可能的赶紧把它重看一遍啊！ 是啊， 跟我们深入的进入情节。好，来看台词，今天的重点第一句啊，嘿嘿，还是那句经典的 progress report， 进程报告。 嗯， 今天呢，这个 skipper 他是怎么说的呢 ？Progress report， it's an older code， skipper， I can't make it out。 好， 好，我们看一下这句啊 ，progress report。进程报告，进度报告啊，这句话呢很短，它属于一个命令啊，所以关键词全是啊，整个只要您见到的都是关键词 progress report。那么停顿也谈不上，句子太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句子不在长短，在表达意思上都是可以达标的。比如说我们说在战场上看到这个人，这个人不行了，这不行了怎么说呢？Gone， 这不行，不要治了，一个字就解决问题了， 嗯， 对吧？所以的话呢，我们就要怎么样，尽量哎精确的使用一些好的、短的、有效的句子啊，这就是一个。来跟我说一下工作进展吧。所以我想今天的听众呢，肯定是要让很多人这个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做计划呀、做报告啊、年度、季度报告啊，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这个计划报告你 progress report。进展怎么样了？ 对，咱们在开大会的时候啊，领导在上面一说，每个人马上都来报告自己的这个工作进度， 嗯、 对吧？小李进步到哪一步了？ 嗯， 哎，小张推进到哪一步了？ 对，是 就是这个意思，推进到哪一步了、嗯？ 对，没错。而他的情感背景呢是非常严肃的，而讲这样话的人呢，他肯定是要有一定的身份和官阶的，所以说这话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语气、气息。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说的要注意，要把自己的身份感说出来。肯定不能哑着嗓，肯定不能轻声细语，肯定不能扭扭捏捏。怎么说呢 ？Progress report， 气息足，底气要足啊，而且呢，降调。 有威严感， 有威严感， 严肃、 声音靠后，靠后靠下，不能说的 progress report 那也不行，对吧？所以这里面呢 skipper 船长说话了 progress report， 不管你是不是领导，请拿出你的领导范儿来。 嗯，对，得用 leadership 来讲英语、 好 progress report， 嗯 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report， 对，这时候呢我们把气息推上去了，把情感推上去的时候，对方能感觉到，老大发话了，让我报告进程，所以我就要怎么样呢？抓紧赶紧说了。 好，我们来听 Progress report. It's an old code, Skipper, I can't make it out. 好，第二位的是谁在说话呀？ 一般都是 Kowalski， 对，智能团嘛、 对，然后实操的人各都是他啊。 哎，他的带着一种沙哑的声音，但是呢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也是很老谋深算的这种声音， 带有一种就是经历过时间沧桑和雕刻的那种声音的感觉， 见过世面的， 见过世面。 他说 对 It's an old code, older code， 这是一种老式的密码呀 Skipper 老大I cannot make it out， make it out 就是我不能分析出来，我不能辨认出来，我不认识，我不懂。 是的，其实呢 It's an older codeCode 是密码，其实这密码就是指那英文，也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些企鹅是不识字的。 对，是不识字的他们被关在大笼子里，大箱子里，箱子上的写着Shi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对、运送到肯尼亚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对， 他就是想让他的手下来解读一下这到底是个啥意思。 是的， 手下说哎呦老大我不认字儿就这个意思哈，很搞笑 很搞笑。对，其实他们确实是都不认识，他们管斑马叫 Black and White Stripe， 叫黑白条纹， 就黑白条的啊，所以我们也不介意这些事情哈。动物嘛，之间不认识也正常。那所以他们管企鹅叫 in the tux， 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穿着礼服的那些人啊，那些动物啊、 哎，没也没毛病， 也没毛病，黑白的确实很庄重啊。我们看这句话，关键词 older code， older code， skipper， make out， 这么几个词。啊，都是关键词啊！我们看它的停顿，我读一下，大家感受一下停顿。It's an older code, Skipper. I can't make it out. 好 ，code 后面有一处停顿 ，Skipper 有一处停顿。这个我们说 Kowalski 说话的时候呢，他其实他经常是在汇报，他其实他的位置仅次于 Skipper， 他多少也带有一种。官腔或者多少有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很有经验很老道的一种感觉。所以这种人说话的话呢，感觉当中有很丰富的东西，很丰富的东西，不是那种单纯的汇报啊。所以他每一次说话都有这个意味，大家去品味啊。所以这是他说话的时候整体句子带有一点拖音的感觉啊。那么整个语调肯定是要降调的。It's another code, Skipper can't make it out. 啊，臣妾做不到啊，做不到，搞不定啊。然后节奏上是亮点，大家注意 ，It's an 连读 ，It's an, It's an older code， 连读 an 和 older 之间也有连读 ，It's an older code。啊，这是一个古老的密码。那么 ，it's an older code， 前三个单词全是彼此连读的。It's an older code, skip it, can't make it out. I can't. T 是去爆破 ，I can't make it out. Make it 连读 ，down 浊化以后再连读 ，it 和 out 之间再连一次。四个单词啊，最后四个单词之间都有什么呀？连读啊 ，can 是去爆破。Make it out， 连读啊，所以整句话呢，单词十个左右，但是连读就占了六个，所以大家确实要注意一下这句话读的时候怎么让它气息贯通。我们可以再读一遍 ，It's an older code, Skipper can't make it out。 好，放慢速度呢，它就是 It's an older code, Skipper, I can't make it out, I can't make it out。Make something out 的意思啊，记得是 make something out 的意思，是把什么东西解析出来，分析出来，弄懂什么。 但是如果大家在聊天室当中说了 make out 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比较亲密的这个身体接触叫 make out， 但 make it out 就是把什么东西认识搞清楚明白啊，完全是不一样的。好，所以这里 it's an older cold I can't make it out， 来我们看老师这句话怎么读。 嗯，我们看最后我们要把他的情感放进去，放进去他的这种情感呢，他本身是要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就是我们都知道啊，总有一些做事的人做了事情以后呢，他还要向别人邀功啊，要向别人证明自己做事了，所以汇报的时候呢，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都要有一定的肯定，哪怕做的没做成。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说话的时候就是很丰满啊，事儿没办成但一定要说得清楚，说得体面啊，因为密码太古老，所以解析不了，必须要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啊，我努力了但是搞不定啊、所以说话的时候大家注意要带着一种很诚恳的态度啊，去跟老大表达自己的说法想法。 It's an older code skipper can't make it out， 说的时候注意嘴要张开，声音放出来，同时把每一个元音饱满充满气息，另外声音带一点点的沙哑，然后很真诚地看着对方。 It's an older code skipper can't make it out， It's an older code skipper I can't make it out。 对，有的同学说了这个不行，抽点烟是不是那沙哑的感觉就能出来了呢？千万别这么做啊，那你抽完以后读哪句都是沙哑的、 It's an older code skipper It's an older code skipper can't make it out Can't make it out、你那个 I 不读也没关系， Can't make it out Can't make it out 分析不出来呀啊，是分析不出来的，还不是说我不懂， 对， 是分析不出来。 Make it out。 好，来听一遍原因。 Progress report It's an older code skipper I can't make it out、 有节奏 I can't make it out。 其实可以把上句下句结合起来， Progress report 声音，这个声音本身有分量，老大说话，与此同时呢，发布指令的人的声音又都怎么样呢？他要求沉稳，同时要求音要有一定的高度啊，呼唤别人的注意。 Progress report 最后又下沉的特别的沉，所以两句话有鲜明对比，大家注意一下，我们一起读一遍。 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report. It's an older code skipper can't make it out. It's an older code skipper can't make it out. 对，大家读的时候啊，还要用点力量啊，用点力量，就觉得哇，好费劲啊，我弄了半天没搞定啊，啊，这种感觉要出来。 前面 older code skipper, older code skipper can't make it out. 对 ，It's an older code skipper can't make it out. 接下来 skipper 哈、啊，他俩呢就是那个箱子里不是两个孔吗？一个企鹅钻出一只头来说进程报告、另外一头啪一下伸出头来说啊，老师密码呀，老大不认识，解析不了、这个时候他马上 skipper 就把头转向对面笼子里关的什么呀，关的是猴子，好像是猴子还是猩猩、他就说对方说 You higher mammal 你高等哺乳动物Can you read 你识字吗？ 对， 他马上就想办法解决问题。 对，是的。 好，来听啊。 You higher mammal. Can you read? 你听到那个猴子很萌萌的弄了一声不懂状况呢 对，如果没记错的话呢，就是说就是这个两个配音演员呢，这俩人其实一个是 Tom McGraw， 应该是另外一个是 Chris Miller， 这俩人都挺帅的，他们配音的现场特别的有范儿。 哎呀， 没有，这俩大老爷们在配的时候特别有感觉，就是尤其是现在说这句话 You higher mammal can you read， 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们经常能看到花絮嘛，就是感觉到这个明星啊读出来的英语的感觉现场不一样。 你高等动物，你识字吗？ 他是这样的，配演员在配的时候是肢体语言和他的声音全配套的，在现场他不是那么坐在那儿读，很多时候他们拿着稿子站在一个小台子上，像这句话他是挥舞的单手 You higher mammal can you read 啊，就是特别有气势啊，大家读的时候其实可以解放你的双手啊，一起对挥舞着你双手去读英语、 已经手舞足蹈了， 对， 霸气百路，来听一下。 You higher mammal Can you read？ 觉得那个特别逗啊，那个完全不知道状况。 这 这就是什么呀？有目标的人领导那没目标的， 哎，完全就是两回事。 猴子完全属于打酱油，天天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们再听一遍，特别逗。 You hire mammal. Can you read? 是吧？很有戏感。 咱俩配的时候，可以你配猴子，或者我配猴子哈。 好， 这样好玩一点。 肯定是我的配猴子了。 哎，不一定。当然，我们看一下这句话。哎，由于它又是一个命令，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呢，也是带有什么呀？哎。关键词数量比较庞大，就是是个词儿都关键词啊。我们看一下这句话 ，you， 这是一个词 ，hire mammal， 第二关键词 ，can you read， 关键词，音调都没下来啊，一会儿注意音调的问题。停顿呢 ，you， hire mammal， can you read， 每个字都有停顿。啊，字正腔圆，吐字清晰。 大家注意啊，这后边那个你识字吗？他并没有问成是 Can you read， 不是这样的语调哦。 嗯，对、 啊。他是那种 Can you read， 你能不能识字啊？ 你会不会识字？ 识不识字、啊？ 能看懂吗？啊，就非常的强势啊， 很强势，根本不是问句。哎、嗯，你能不能识个字帮我们认认呢？不是这口气， 是、啊、 你赶紧的过来识个字。 对， 是这个口气 ，Can you read？ 对，以后大家注意，就不可以这样的啊！这样跟平时生活中跟人家讲英语是，让人听起来很瘆得慌啊！对，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语调的控制，其实呢，这个降调没得说了，全是降调啊。如果是升调呢，就会比较客气，让人感觉就比较委婉舒适。那么它的这个节奏上来说呢？可以说就是由于每个字都中毒了，所以它没什么节奏，它就强调音的高低上，要 speak higher， 音拉高一些。You hire mammal, can you read？ 哇，配合的真棒啊，特别可爱。 哎、嗯，就这感觉、嗯。 是的， 字字都要很重。 没错， 因为这是情况是紧急的， 对， 马上要看对方有没有能帮得上忙的。 嗯，因为我们说在这个不同的工作性质当中啊，它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一般呢，警察、军队，他们喜欢这么说话。比如说，下一个 next， 那他们就不这么讲了 next。啊，语速就与节奏啊，各方面的感觉都是快的，音调是高的，气息是强的。 嗯 啊， 它带着一种有力，带着一种严肃跟严厉。嗯、 没错，警察 不容商量。 警察说话也不可能是这样啊！警察说话的时候，然后举出他的手枪 ，freeze， 那肯定不行。来 ，freeze， 不可以，就是 freeze， 当然了 不许动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啊，这肯定是不一样 ，hands up。啊，当然呢，我觉得这个表达法还是有点问题啊。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像那低听的感觉。 哎，没有一个警察会说，把手举起来哦，不举起来我开枪了哦。 对， 哎呀，会这样的，不可能，你都压不住人家，压不住对方。 对，是的 是不是啊？ 他说让你起来的是什么 ？On your feet， 啊，非常干净啊，觉得吗？ 对， 不然 stand up 那种词是不会。 我们军训的时候听到教官说，少席立正，根本就不容商量。 对，少席呢就是 at ease 啊，所以我们看。工作性质啊，职业性质来决定我们怎么读这句话。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句话啊，来。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不，我不认识，但是 Phil 呢认识，然后他叫了一声 Phil， 这里 Phil 有一种英式英语的腔调哦。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Phil can read though. 他们这个本身呢、啊，就是有一点这个像是，当时他们打扮自己穿那个衣服呀，各方面的感觉也是英国的那种流浪的人的那种感觉，捡垃圾的感觉啊。当然我们说他们俩有一点那个气质啊，语言当中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好，我们看一下他们的表达当中呢，人名。作为关键词是很正常的啊，因为它被中毒了，对，然后呢 ，read though 啊，但是那么这关键词就是这点儿啊，那么它的停顿呢 ，no 停顿 ，Phil can read though 停顿 ，Phil 注意舌尖抵上齿背啊 ，Phil 最后的尾音要有正确的舌位啊， 哎， 这个句子里有两个 O 的音，一个是 No Few can read though 那个 O 你要给它 补贴到位啊。 对，是的，语调上来说呢是带有声调的啊。No Few can read though Few啊，声调啊，带声调。 要注意 feel 这个单词读音不是 feel，是 feel 是 a 音 feel。 对 feel can read though feel。 对，是的。那么我们最后呢再注意一个节奏上的点。 No feel can read though， 那有一个 read 要注意的失去爆破， feel can read though feel， 还有 can 要弱读成 can。 哎、Phil can read though， can read 就不用读出来了， can read though、好，来听一下。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还是 No 降下来啊， Phil can read though， 让我升上去， Phil 就叫他了。 对， Phil、Phil 注意，就是其实叫某一个人的时候这也是个办法哈。 哎，那这句话是什么情感呢？ 这句话的情感其实是有多少有点懵懵的，漠不关心的，就是 有点麻木。 对，不知道怎么回事。啥回事？啥事儿啊？这是对 啊，不认识啊，不认识啊。那个 Phil 认识吧？ 对，再说他们在动物园里给人的感觉啊，就是很边缘化，直接从垃圾桶里拿这个什么呀，拿剩下的饮料，然后从垃圾桶里直接拿那个报纸来看，从里面拿面包圈，你想想这俩人日子过得也挺够惨的了 啊、差不多啊、都被边缘化的这种角色， 被边缘化了。 你看前面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Skipper 在干什么，是不是？ Skipper 都已经开始在做作战计划了，他还在那什么、 对， 什么 就是一打酱油的特质哈、 完全不知道了、好，接下来这个 monkey 下一位 Phil 呢，他就说 Shi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每个词都读得很清楚，他在认，因为他在认，是不是？ 对， 哎，是，实际上是那个 Phil 在打手语，然后旁边的这个猴子在给他翻译。应该是这样， 真够麻烦的了。 所以是 ship to Kenya， 我们主要去模仿它的调调就好了。 是啊，挺好玩的哈。 哎， shi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他在整个这句话里面，我们说几乎就在蹦单词儿，当然我们平时不能这么讲啊，我们其实也可以练一练呢，他对吧？那么这句话其实在整个我们说的关键词和停顿上来说，以及语调上来说呢，都是比较简单的啊，基本上把每个字读清楚就可以了。 大家注意在这句话当中去感受一下英式英语的那个调调。你看 ship preserve，这都是英式英语的调调。 对，现在这个在美国讲英式英语也是非常流行的，讲英式英语也带有了一种什么呀，英语这种社交货币的另外一种属性啊，所以也是挺好的，真的是挺好的。 你这句把这个 ship preserve 读出来的话，这句话就有感觉了。 来，我们再读一遍啊。 Shi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Africa. Shi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对，是的。 好，来听。 Shi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Africa. Africa. 难得呀，一个 Africa 的地方。这个 Skipper 立即就知道 Africa 是哪里，说明地理还可以。 是， 他们在南极生活。 我一听到非洲也挺害怕的，其实太热了。 对于他们来讲，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生存之地呀。 对。 所以 Skipper 这个时候就说 Africa, that ain't gonna fly, Rico. 你看，决策者，决策者。 干净利落。 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 Africa.That ain't gonna fly. 非洲那可不行。Rico, 你出来。就这种哈。 是。 非洲那可不行。Rico, 出来搞事情。 对。他其实这个 Rico 还是很厉害哈。 Rico 就是能动嘴，能动手，绝不动嘴。 好像他肚子里藏了好多东西，我感觉啊。就是什么这个 这种曲别针啊， 各种工具， 炸弹呢、啊？哎，他那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对，就是干实事儿的， 嗯， 负责那个炸开一条血路的， 是他吗？反正他们这企鹅就是 是他，是他， 是他是吧？ 是他 吞火药的那种，也是他是吗？ 就是他，嗯， 哎、 什么劫飞机呀、啊嗯，弄炸弹呢、啊，都是他， 挺厉害的，真是的。 好，来看这是什么语气呢？哈、 嗯、 啊，再听一遍啊。 Africa, that ain't gonna fly, Rico. 有智商了，就跟前面那句话没怎么智商的就形成了一种对比。 对，前面呢就是这个什么都不知道，嗯，那种 傻傻分不清楚。 对 ，Africa 关键词 ，That ain't gonna fly, Rico 啊 ，Rico 关键词就是很明显的这几个啊。我们停顿呢 ，Africa 停顿 ，That ain't gonna fly 停顿 ，Rico 整体是降点的。就是该升他也不会升的，这时候，因为这个 skipper 的特点它就是这样。skipper 是由 Tom McGraff 配音的，也是本片的导演啊，两个导演其中的一位。然后呢 ，that ain't gonna fly 啊 ，that ain't t 失去爆破 gonna fly 啊 ，going to 连读成了 gonna 啊 gonna， 所以这句话在节奏上没有特别多的难点。就是两处失去爆破加一处连读 ，that ain't gonna fly， 啊，这样一个点，中间这个位置要注意一下。 啊，所以就是这个句子。首先，这个句子的意思是 that ain't gonna fly 的意思呢，字面上看说是它不会飞， 是， 其实就是说这事儿啊不行，不能这么办， 嗯 嗯，不可行，达不到目的， 这确实。 哎，读音呢 ，that 要省掉。That ain't gonna fly. 嗯啊 ，They ain't gonna fly. They ain't gonna fly. 嗯 ，They ain't gonna fly 就变成了 They ain't gonna fly. 是，嗯，特别有领导力，说话的时候掷地有声。Rico， 嗯， 非洲行不通。Rico， 你出来。 其实这些这个拼音老师哈，他们本身呢，平时讲英语不是这样，他就是为了。他就是配音的时候他有自己的要求，就是 articulize every single word， 能够清晰的读出每 一 个词。一 旦要配的话就每个字都艺术化，他们这帮人是相当专业的，他很在意每一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是不能随便乱讲的。 国外的演员这个台词功力是很强的， 很强的、嗯、 超过专业的这个， 对， 超过完全。 而且你看他本身还是导演啊，导演也做配音、嗯、这也当然也正常哈、啊、对，很多导演是学美术的呢，这正常， 全身都是艺术细菌了，那没办法， 没办法，对， 没办法。 或者我们传染一下吧，互相。 能编能导能演，自编自导自演。 对，尤其我看最近那个当演员的都开始出来导戏了哈。 是哈，嗯，是哈。Africa, Africa, they ain't gonna fly. Rico, 来听一遍啊。 Africa, that ain't gonna fly. Rico,、 oh, they ain't gonna fly. They ain't gonna fly. That ain't gonna fly. That ain't gonna fly. That ain't gonna fly. 来，再听。 Africa, that ain't gonna fly. Rico. 这个句子，你不听个十来八遍的，你是摸不清楚它这个节奏的和它的语调的。 确实是这样啊。电影中的这个发音呢、啊，它不像是我们在这个小学、初中学习的这种教材，它这种节奏感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它本身要有一定的艺术特点，还要一定幽默感，还要体现出什么呢？哎，体现出配音演员本身的性格特点，他也愿意把自己的东西揉进去。 嗯， 你看 Jack Black 本身也是一个淘气包，给人的感觉就不是一个很正经的一个人。你想想，他很叛逆，然后也特别执着玩摇滚，然后你看他给谁配 ？Panda， 哎 ，Panda 出来那个样子也是那个样子。 对，功夫熊猫嘛。 对。所以，但是 Jack Black 这样的人，你想他在《金刚》里面扮演的是那个记者嘛？坏坏的记者，特别执着， 对 啊，有阴谋。但是我们说，就是哎，他把那个主人公的形象和他自己充分的结合了起来。 嗯 啊，胖子给胖子配，瘦子给瘦子配。那犀牛的配音演员本身就是一大老黑，对吧？非常的高大威猛，很可怕的，就两米多那种感觉。 哎呀， 哎，给犀牛配 ，One way in, one way out， 我感觉啊。合适，特别合适。 所以这动画去配音啊，真是个太丰富的一个宝藏世界了。 是 啊，同学们，真的我们要多多去挖掘 ，dig it out， 去挖掘这个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和他们的个性。 真的很有趣，很有趣。哎，我们聊天室是不是来了个新同学啊？哈，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是吧？啊，男主持的声音好听，女主播的声音有气质，主要看气质是吧？你什么时候也来参与参与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 都来。来，我们把这个企鹅帮的这个出场啊，精彩的这种个性啊，我们再听一遍。 Progress report. It's an older code, Skipper. I can't make it out. You, higher mammal. Can you read?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Chi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Africa? That ain't gonna fly. Rico! 三到四个的人物形象，四个，四个人物形象，哎，是不是？所以说啊，大家看这一段话不简单呢，啊，有四个人物形象呢， 句子都不长，但是情感色彩丰富。 哎，我们本来给大家准备了两段啊，就是第二段呢，就是那个 Alice 跟那个 Marty 在争吵了开始。啊，但是我们觉得呢，今天咱们要把这一段弄完也挺不错的。啊，那我们再把这一段呢梳理一下，好不好？ 好， 从 progress report 开始，让大家找点成就感。别看句子不多，一二三四五六六句话，但是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话的话语的讲述表述的精髓都能够深深的印在脑子里。 嗯， 好，我们再来每一句话多读几遍，好不 好？ 好 的，我们呢要把情感放在第一位，就是正确的情感配位的话。就是这个就特别特别的容易把所有的其他的你可能出现的小问题一下子就压住了，所以大家呢一方面是把握主人公他这时候此时此刻应该有的情感，另外一个来说呢就是学习要有激情啊，有好的状态就有好的结果，所以跟着我们节目一起学的时候呢，现在你是可以跟着一起来读，好不好？ 好，好，好！而且咱们同学们可以这样，现在呢，你挑一句你觉得读的最好的，啊，发到我们这微信上来， 嗯， 啊，咱们实时呢可以听一下你是怎么读的，你挑一句啊，我们从第一句开始读。 好，开始第一句啊 ，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report. It's an older coal skipper can't make it out. It's an older coal skipper. I can't make it out. You hire memo.Can you read? You, higher mammal, can you read?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Shi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Shi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Africa, this ain't gonna fly. Rico! Africa, they ain't gonna fly. Rico.好，我们再来读一句话呢，读五遍，这样来。 好的，我们也读五遍是吧？ 对，一句话我们读五遍，大家跟着一起来啊。 好的，大家读的时候呢，注意，如果你读五遍的话呢，你看看五遍的过程中啊，你会不会变调？如果五遍当中你的调会变，就说明呢，就是其实你对它音韵感的把握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也就是大脑当中的信号存在着不稳定。这时候啊，不光要读，更要反复加大力度听。如果要说听多少遍呢？给你的建议啊，50遍起步啊， 50遍 起步， 起步。 对，对，100遍也是它啊，准备开始。 第一句 ，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report. 好， 嗯， 严肃的。 好的，对。这样我们看第二句话 It's an older coal skipper can't make it out 先来前面部分 It's an older coal skipper It's an older coal skipper It's an older coal skipper It's an older coal skipper It's an older coal skipper It's an older coal skipper It's an older coal skipper It's an older coal skipper It's an older coal skipper It's an older coal skipper I can't make it out I can't make it out I can't make it out I can't make it out I can't make it out. I can't make it out. I can't make it out. I can't make it out. I can't make it out. 好， 好，我们看一下第三句。 You, higher mammal, can you read? You, higher mammal, can you read? You, higher mammal, can you read? You, higher mammal, can you read? You, higher mammal, can you read? You, higher mammal.Can you read? You, higher mammal, can you read? 好， 印象很深刻了啊。 嗯， 第四句。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这句话呢是语音语调啊拐弯抹角最多的。 嗯哼。是啊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嗯， 你看看是不是一个抛物线啊先下来上去下来上去 是 No, 下来 Phil can 上去 read though, 下来 Phil 这个上去 是不是再来啊 No,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嗯Okay, let's move on. Move on. Good. Ship to Kenya. 好，这是第一部分。来。 Ship to Kenya. Ship to Kenya. Ship to Kenya. Ship to Kenya. Ship to Kenya. Ship to Kenya. 嗯。 千万不要读成 sheep. 错了啊。 嗯。 Ship to Kenya, sheep, 那是绵羊啊 ,S-H-E-E-P. 嗯 ,sheep.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关键是 preserve, 这个读音。 嗯、咬唇。 Wildlife, 嘴唇要打开。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嗯、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连起来 好 Shi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Shi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嗯、好 OK,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sentence 最后一句 Africa, that ain't gonna fly Rico 先来Africa, Africa, Africa, Africa, Africa, Africa, Africa, Africa. 大家确实要用气息啊，这个讲话用正常嗓音讲，讲不出那种感觉来。Africa, Africa, that ain't gonna fly. 这句难。That ain't gonna fly. That ain't gonna fly. That ain't gonna fly. That ain't gonna fly. 这个 ain't 是 is not 的一个 isn't 的一个新的写法啊。 啊，对。That ain't gonna fly. That ain't gonna fly. That ain't gonna fly. That ain't gonna fly. That ain't gonna fly. That ain't gonna fly. Rico. Rico. 嗯， 命令式的呼唤自己的下属。Rico. 对。然后这个 下属就是用来被叫唤的哈。Rico. 是。 Kowalski. Private. 对。 都是这种。 对，是的。Africa. That ain't gonna fly. Rico. Africa. That ain't gonna fly. Rico. 是的。 That ain't gonna fly.你只要把这个 the ain't gonna fly 捋清楚了，保证你相当有成就感。 嗯，是。 the ain't gonna fly， the ain't gonna fly。 任何事情，你想对别人说这是不可行的，这绝对不行。 嗯， 这行不通。 嗯， 不行的，没门。the ain't gonna fly， 这事儿啊办不下去。 the ain't gonna fly， the ain't gonna fly。 Rico， Rico。 嗯， 好，再来啊，从头咱们听一遍，好，然后请 David 老师模仿一遍。哎，来。 Progress report. It's an old code, Skipper. I can't make it out. You, higher mammal. Hmm? Can you read?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Shi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Africa? That ain't gonna fly. Rico! 好。大家感觉到了没有啊？你要看动画片啊，看美剧学习啊，就得这样一个片段进行精学。 是啊， 忽略掉情节。 对 啊，你才能够完全的感觉到这个语言背后它到底包含了什么情感。 是这样。 哎， 嗯、 此时此刻我们有一位同学啊，想试一下今天的这个课堂，我们来听听 Jason。 Progress report。 嗯，好， 不错吧？ 非常好。 Progress report， 再听一遍。 Progress report。 嗯， 哎，就像非常实时的练习哈， 是、嗯， 还要再加强一下气息哦，是不是？声音还再大一点， 对， 好，再加厚重一点， 对，学以致用，学完马上就用，嗯， 是不是？哎，所以的经学，你看这么听下来以后，你会觉得哇 ，Progress Report， it's an old code skipper， I can't make it out。 嗯， 慢慢慢慢的，你这个语感就建立起来了。 是的， 就是通过多重复、重复、重复再重复。 对，尤其是在这个十二岁以前的同学，如果你反复这么重复，有一天你会发现听什么都熟悉，看什么都熟悉，这就是语感和语言思维的形成。 哎、大家啊，学语言还有规律的，你趁热啊！今天这六句话，你趁热，现在还有感觉的时候，每隔一小时读一遍。每隔一小时读一遍， 碎片化学习、 哎。然后今天晚上再读它个十二百遍的， 嗯，对， 保证你今天收获特别大。 没错，但听说之间还是要听力领先啊，大家记得。 嗯，好，那咱们的 Madagascar 的第五个精选片段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嗯， 好不好？ 好的。 哎，咱们下周继续，也期待你们 show time 能有更多精彩的表现。 All right. 好，谢谢这位老师，再次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Happy Lantern Festival. 咱们下周见。 See you next time.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体育在德国人的生活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约2700万德国人是9万1000个体育俱乐部的成员。德国队和德国足球都是非常优秀，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一直以来，他们依靠自己钢铁般的意志和严明的战术纪律，在欧洲和世界赛场上取得了标炳的战绩。欧洲足坛可谓是强队如林，但是如果一定要选择一支欧洲之王的话，那么德国队和德国足球真可谓是当之无愧。在历史上，德国运动员也是奥运会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德国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获得奖牌数排名第六，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德国以16枚金牌共41枚奖牌位居奖牌榜的第五。冬季运动也是德国人的强项，在雪车、雪橇、冬季两项越野滑雪和速度滑冰等项目上，经常在欧洲和国际赛事上夺得奖牌。跳台滑雪和高山滑雪是在德国很受欢迎的传统冬季体育项目。德国在2006年意大利都灵冬季奥运会上获得的奖牌数排名第一。So sport in German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German culture and society. In 2006, about 27.5 million people were members of the more than 91,000 sport clubs in Germany. Almost all sports clubs are represented by the German Olympic Sports Federation. In one all-time Olympic Games medal count through 2006, Germany ranks 5th.East Germany 7th and West Germany 21st. If all the medals are combined, Germany ranks the 3rd. Germany has hosted the Summer Olympic Games twice, in Berlin in 1936 and in Munich in 1972. Germany hosted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in 1936 when they were staged in the Bavarian twin towns of Garmisch and Partenkirchen.Germany claimed the most gold medals and the most total medals during the 2006 Winter Olympics in Turin in Italy. The two most popular winter sports from the top 10 sports in Germany are ice hockey and skiing.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